只想保持安静。头发在枕着他自己，呼吸在挑剔空气，这个脑袋直到何时为虚。 身在留言，就把我的侧脸变成一个焦点。看见他身子改了你，忘记的那一张扑克脸，拿起你红的围巾来念的在一边。左手不想右边回首，不啰嗦不惶恐，为公主挂帅之后，不强求爱也不服手，没有人往外看，让红色披风恭候。

过的地方，在我们人海里飘飘荡荡。我想要跟你困在这沙发，任窗外飘落雪花。

讲道理 Only on me 那我的歌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又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yeah.It was all dream, used to read word of magazine Bigger stain, 和我都可以我飞机飞到马德里我开口就是致命一击、yeah. 我开口你坐以待毙饶舌带着旋律你说六六六 Ayo, I invent this love, I'm 六六The world be the kitchen, I be the chef, 可可的 office, the glory, the rap No pain, no pain, rain, the 水泡白跟飞的 We're triple team MVP, call me the legacy 出门要私人飞机出门要带 Rollies, Bulgaris 收藏的 Jordan 最好或者 Supreme Only fuck a motherfuckers on the first team 国外错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看什么你和我走一波兄弟毕竟我们都够不太讲道理 Only, only 可我的话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又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傻的扛不住我的实力扛不住中国再把你举起你以为自己被大的委屈扛不住入围这更有实力看你站在这里 This this 丑陋模样掩盖不了你内心人模狗样 Roll a nice roll nice down me twice Pop me nice and you to get back get once I'm a dream no one can slice 我兄弟一起请你们看戏洗脑的旋律像这倾盆大雨我写着情绪Yeah, yeah. 兄弟一起请你们看戏我们在做活力我们代表好力你不被考虑不过满是面子不嫌多我装点从不错有遗憾不用说看谁把你带火 carry 国外错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看什么你和我走一波兄弟毕竟我们都够不太讲道理 Only, only 那我的话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又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 有选择随心洒脱扔掉冷漠的原则是真的我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是真的我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爱闹的拼搏有起有落执着柔软不示弱是真的我只有梦想的灵魂我们能一路成长人生路你我有这种缘分能和我相爱的人去追求不离不分多少是很远去留下身边的人曾经是陌生的人